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6集。刚才那个是唐默的道具或者异能，无论如何他们只是临时组建的队伍，唐默没必要把刚才瞬间移动杀死那只黑豹的方式告诉白灵女，只是他看着唐默的眼神里多了一份警惕和小心。唐默和白灵女离开房间后，发现娃娃脸居然没跟出来。白灵女回头说， 怎么了？ 娃娃脸的身影被黑暗笼罩，两人只能看见他的脚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半晌后，娃娃脸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，他笑道，没什么，刚才那只黑豹突然出现，有点被吓到了。继续走吗？这个人的嘴里就没一句实话，白灵女才不信他会被那只黑豹吓到。以这个人的神经病程度，这一路上都是他和唐默一直受到对方的惊吓。白灵女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娃娃脸依旧是那副笑嘻嘻的样子。唐默看着他这副让人厌恶的笑容，眯起眼睛，和之前不一样了。娃娃脸还在笑，但是和之前的笑的感觉不一样。娃娃脸似乎察觉了唐默的目光，他转头看向唐默，两人互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很快，三个人就穿过了这间屋子。有了刚才黑豹的突袭，这一次离开房间时，白灵女更加谨慎。她打开门，快速地往后跳跃一步，确定没有突袭，再小心翼翼地看向门内。她目光仔细地审视下一个房间的每个角落，最后，她的视线突然停住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 那是不是月亮花？ 唐默和娃娃脸都走了过去，只见在这扇门后，唐默三人此时已经走了无数扇门。这扇门后是一条昏暗漫长的走廊，走廊的两侧墙壁上用特殊的颜料画了一幅幅美丽的天使壁画。这条走廊的屋顶是玻璃的，月光透过玻璃屋顶照耀下来，洒在墙壁上，那些美丽的天使好像用钻石绘画成的一样，闪烁着熠熠光辉。而在这条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宝石高台，一只圆形玻璃罩子盖在高台上，将那朵弯月形状的银色花朵罩在其内。走廊实在太长了，那朵花也不够大，唐默竭尽全力地看，才能勉强看出它月亮形状的花苞。娃娃脸笑道，好像是月亮花。唐默肯定道，那一定是月亮花。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由白灵女打头阵，娃娃脸殿后，三个人小心谨慎地走进了这条走廊。三人走入走廊后，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唐默和白灵女立即看向娃娃脸。娃娃脸无辜地说，我没有用力关门，是他自己关上的。这句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。唐默和白灵女仍旧冷冷地盯着对方。娃娃脸无奈地说，难得说句真话，你们都不信了。唐默收回视线，继续走向那朵被放置在走廊尽头的月亮花。白灵女说， 支线任务是要我们找到爱撒谎的月亮花，如果仅仅是要求找到，但我们现在已经算是找到了，但黑塔没有提示我们完成任务。 他是要我们把那朵花拿到手中，这才是真正的找到月亮花。唐默补充道。事不宜迟，已经来到这里，三个人赶紧穿过走廊，走向那朵月亮花。唐默的视线在走廊两侧的天使壁画上划过，这些壁画和许多教堂建筑的壁画十分相似，都是天使们嬉戏玩乐的场景，只是画画的颜料很特殊，月光下能反射出钻石光芒。 走到走廊的尽头，三个人距离那朵月亮花只剩十多米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唐默清楚地看到那朵婀娜美丽的银色花朵在月光下轻轻摇曳着，或许是月光本来的光泽，或许是它独有的颜色。它那月亮似的花苞上绽放着一层层银色的花瓣，它在玻璃罩子里轻轻舒展花枝，浓密的花瓣上便荡起一层银色的波浪，月光照耀着，显得诡谲又美丽。白灵女的呼吸急促了几分，她加快步子，想要赶紧拿起那朵花。然而，他们刚刚走到那朵花前方十米的位置，一道充满诱惑的温柔声在狭窄的走廊里响了起来。 你真的要过来吗？ 白灵女停住脚步。唐默惊讶地看着那朵花，娃娃脸的脸上也露出了好奇。隔着一层透明玻璃，银色的月亮花将它那美丽的花苞对向了唐默三人。它包容而又动人的声音，好像一根羽毛，轻轻地扫过三人的心脏。 三个可怜的人类啊，你们走到这里，还没发现地上的那根线吗？ 唐默立即低头看去，白灵女和娃娃脸也看向地面。三个人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白灵女说， 是这里。 唐默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平整光滑的地面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线条。唐默侧过头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发现了一根极细的银色直线，这根线有十米长，与走廊的方向平行，将两米宽的走廊平分成两半。他从唐默三人脚下突然出现，一直延伸到月亮花所在的木头高台脚下。此时此刻，唐默三人就站在这根线的起始点。月亮花温柔地说道， 现在你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从线的左边走过来摘下我，从线的右边走过来摘下我。三个可怜的人类啊，你们会选择哪一条路呢？ 白灵女冷静下来问道， 这两条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 两条路只有一条才是正确的路，可怜的孩子，踏错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在你们人类短暂的一生中，总是要做出一些选择，有时候是被迫做出的选择，有时候是你们主动做出的选择。很多时候，你站在选择之中无法发现，这个选择可能决定了你的一生。比如现在， 月亮花摇摆着那美丽的花瓣， 一条路上布满了陷阱，一条路上风平浪静。人类，你选择从哪一条路走过来摘下我呢？ 唐默抬起头看着那朵似乎很温柔亲切的月亮花，淡淡地说，你刚才撒谎了吗？月亮花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片刻后，它发出一道奇怪的笑声。它的声音还是无比柔和，但刚才那道幸灾乐祸的笑声已经暴露了它阴险狡诈的心思。 人类，你猜我刚才有没有说谎呢？ 高高的黑色木头桌台上，一朵硕大的月亮花被罩在玻璃盖里，摇晃着绿油油的叶子。看着眼前的三个玩家，他的声音温柔亲切，语气却充满了恶意。他的这句话令唐默冷冷地盯着他。女白灵仔细研究着地上的这根银线，她抬头， 你说两条路中有一条路充满陷阱，那如果我们不通过这条路走，踩在线上过去会怎么样？ 女白灵的方法唐默也想到了，但他却觉察到了一丝不对。月亮花在月光下晃悠着枝叶，不怀好意地说， 那你就踩踩呀。 女白灵一愣， 你…… 月亮花说， 你踩着它过来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快过来呀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。不过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选择从其中一条路里走过来。这条线这么细，谁知道踩在线上，算不算把两条路都走了一遍呢？哎呀，我说谎了吗？这回，我可真的没有说谎。我拿红桃王后的鼻子发誓。 女白灵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，面对这朵爱说谎的月亮花，不仅是她，唐默也无能为力。月亮花爱说谎，但谁也不知道她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。或许这两条路上根本没有任何陷阱，都是她胡扯的。或许其中一条路上真的有陷阱，又或许两条路上都有陷阱。面对这样一朵撒谎的花，他的话并没有任何参考意义。唐默蹲下来，看起了地上这根细细的银线。这根线从他们的脚下延伸出去，终点是月亮花所在的那座高台。月亮花被罩在玻璃罩里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他应该没有能力从玻璃罩里逃出来。他应该和玻璃花房的那些花一样，可以说话，但是无法移动。比如白玫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娃娃脸摘下，没有办法阻止。这根线应该和月亮花没有关系，不是他画的线。唐默说，有可能是本来就存在在这里的线，有可能是搬月亮花的卫兵画的线。我更倾向于，这根线是黑塔给我们支线任务，增加的难度。到目前为止，唐默三人一共遇见了两个支线任务。第一个任务，要求他们在10分钟内抵达玻璃花房。一路上他们没遇到任何危险，只要加快速度，全力奔跑，就可以在时限内抵达玻璃花房。第二个任务，要求他们找到爱说谎的月亮花。现在，他们已经见到了这朵月亮花，只差把它摘下来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其中，他们只在一个房间里遇到了一只凶悍的黑豹。这头黑豹十分强悍，如果唐默当时不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或许会受重伤，但绝不会威胁生命。因此第二个任务难度也不大。唐默说，所以，这条走廊有陷阱，这句话应该是真的，他没有在撒谎。唐默看向白灵女和娃娃脸，从我们目前的位置到那座高台，大约10米距离，和你说的一样。正常而言，我们有3种选择，从左边走，从右边走，和从线上走。娃娃脸突然举起手，我从不从线上走。唐默和白灵女都看向他，白灵女奇怪地说， 你干什么？你不走就不走，关我们什么事？ 娃娃脸指向唐默， 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选一条路，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走。 月亮花突然发出奇怪的笑声，当三人看向他时，他晃了晃花盘，皎洁的月光下，这朵月亮花高洁雅致，看着它美丽的模样，谁也想不出刚才那道阴险的笑声是他发出来的。很明显，是娃娃脸刚才的那句话让他忍不住的偷笑了。唐默淡淡地说，我没想让三个人分头走，从哪里走是每个人自己的意愿，我不勉强任何人，我只是把目前可以选择的方式说出来而已。不过布鲁斯先生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走中间这条线？ 他不是说走中间这条线就算两条路都走了？ 娃娃脸目光真诚地指向月亮花，被他指着的月亮花本来正在看戏，突然被点名，他愣了片刻，很快又温柔地说， 是的，我这么说过，走中间这条线可就算是走在两条路上了，我真的真的没有撒谎哦。 娃娃脸笑道， 哼，对啊，所以我相信你。 大概连月亮花自己都没想到会有一个人类这么相信自己。他摇晃花枝的动作僵在了玻璃罩里， 过了半天才继续摇晃起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